土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Hello， 我介绍自己先啦。 好啊， 佢系我翻啊。 阿 Min 、okay. Hello， 阿 Min， 好，我系主持，叫我 Hubert 啦。 好啊，点解我哋会出现？我哋我有新节目，呢个系 系啦，新嘅节目，呢个系 呢个第二次嘅名，我哋叫做 本土旅游团。 本土旅游团点解叫本土啊？ 因为冇辦法啦，係嘛？根據我哋偉大嘅前輩解釋， 嗰個賣鞋好出名嘅老細就講個金句：哪有錢？咁我哋本身唔諗住本土嘅，咁諗住本身歐洲旅遊團啦，或者 係 美洲旅遊團，咁冇錢嘅唯有留翻喺度啦。 所以唯有睇下有冇機會啦。未來我哋好成功、好成功嘅時候咧，咁我哋就 我哋搞歐洲團 出國。咁好啦，本土旅遊團咁顧名思義，咁我哋點解會叫呢個名呢？本土啦，大家知啦。咁旅遊團咁旅明啦，係咪？係 啦，我哋去玩噶嘛。我哋真係一個旅遊節目嚟嘅。 我哋你唔使懷疑，唔需擔心，唔需估。我哋係真係一個旅遊節目嚟嘅。OK， 咁就去玩啲咩？佢作為我哋一個旅導遊啦，係咪 ？Hello， 各位團友，你哋好啊！我係你哋今集嘅導遊小姐。 冇錯。咁我哋咧，今集咧係呢個第零集嚟嘅。 點解第零集啊？因為第一集係未開始 嘅。冇錯，正常第一集開始，你應該係喺2015年絕對見我哋唔到嘅。而家咧就見咗啦。 因為咩啊？聖誕節啊嘛，我哋搞個特備咯，唯有 聖誕特輯 係啦。 咁呢個聖誕特輯應該係有佢個 topic 噶嘛，係嘛？我哋本身 我哋應該出街嗰陣時候咧，應該聖誕節已經完到七七八八或者完結咗啦。 正好啦，因為 咁我哋就開始做一啲檢討啦，係啊， 賽後檢討。 你知啦，每年啲年尾都會做啲檢討噶嘛，我哋就聖誕節就開始做檢討啦，係啊，回顧下啦。咁今日聖誕節去邊度玩呢？ 聖誕節不外乎同啲 friend 飲下嘢啊，吹下水啊，唱下歌啊，劈下酒咁樣啦，係啦。 都幾 悶㗎，係啦，我以前唔係，我廿零歲嗰時好豐富嘅節目，就係、是、放假但聖誕節就翻屋企咯。 哇！呢、這個節目真係好正。 好啊，咁我哋講下聖誕節，我哋會遇到啲咩人或者見到啲咩啦？平時你有啲喺聖誕節會發生啲咩事或者好令你唔開心嘅，我哋講啦，調翻轉頭，好令你唔開心啊，或者遇到啲咩唔中意嘅事發生？ 我諗。我講翻一件比較近少少啦。大家開 party 一定會有啦，呢啲例行嘅，係咪好行？ 一大群成為啲垃圾食物嗰啲， 跟住之後咧，咁其中有一個環節必定會有嘅，抽禮物。 仲玩嘅你哋係？ 即係買嚿擦膠，跟住包十層， 包十層做報紙，係 就先包花紙咁樣。 繼續。 係啦，咁跟住咁我哋嗰年玩交換禮物咧，就本人就比較抽到一份真係難忘嘅，係啦。咁事緣係咩咧？咁就互相抽啦。咁跟住咧，咁我抽完，咁咧就拆禮物。 哇！職場 拆 嘅， 職場拆，哇！我哋呢啲梗係職場， 添多啲啦嗰啲啊， 梗係玩職場啦。咁跟住拆，咦？拆完 ，OK 喎，個禮物係包糖嚟嘅。 哦，咁 我好 sweet 啊！ 我都覺得大牌嗰啲 係其實我覺得送禮物嗰個人應該想我，即係想收禮物嗰個一個，即係幾甜蜜嘅聖誕啦，係啦。咁 OK 啦，唔幾 sweet 喎。咁我再嚟拆，咦？有張卡添喎，有聖誕 搞啲心思嘢咯。 係啊，我覺得咦有驚喜喎。跟住一打開，咦？邊位？ 邊位係邊位？ 俾邊位？ 唔係俾你嘅。 To Mary 即係你唔係叫 Mary 啊？ 你唔係叫 Mary， 我唔係 Mary，sorry， 我唔係 Mary 咯，但係 to Mary， 我 即係佢攞翻用本身就即係嗰個 Mary 個 Mary 就收到份禮物，覺得好 哦，阿 Mary 本人攞翻出嚟， 好鬼唔舒服，跟住掟翻出嚟， 死啦！我爆咗添， 佢直情係， 哎呀， 佢直情係冇睇過份嘢喎，咁係 ，sorry 啊 ，Mary， 唔好意思 我爆咗你出嚟啊！唔好意思，我忍唔住。 所以我哋唔希望唔好再玩嗰啲交換禮物啦。 即係雖然我哋環保係啱，但 係太環保。係咯，成件事係好嘅，即係環保意識，我覺得好強。 唔好太強 有時啲嘢已經細得滯啦，好可能我仲有啲乜嘢奇怪嘅咧？你應該多去玩噶啦，啊，你叫咩名啊？ 我係阿斌， 係啊， 或者你叫我 MC，OK。咁我就咁嗱，好似頭先咁講啦，女仔就會覺得即係抽下禮物，咁呢啲其實都好輕輕啫，係咪先？有面子嘅，係咪先？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嘅，即係可能會男仔你問我嘅話，我哋出去飲開嘢，咁可能覺得。即係始終我個人比較爽啲啦，咁我就會覺得即係如果朋友之間大家計計較較嗰啲，我就即係買唔到啦做朋友嘅嚇。咁、所以我諗如果你數即係出去聖誕去玩有啲咩 PK 嘢，咁應該係走數啦。即係譬如有啲嘢，我因為我啲 friend 啊，我啲 friend 好好過癮嘅，即係永遠都飲到咁上緊就炳吧，逐字各自各閃曬咁樣，最撚尾張單我負責吧咁樣，通常都係。 哇！咁、所以 唔係第二日收得翻嘅，但係當然你話真係好 PK 嘅就係未走數嗰啲咁都會有。譬如以前我哋識得啲師兄，即係講緊去啲過來野遊場好多年前啦，十幾年前。咁你一兩嚿水嗰啲，你人哋啲個妹咁辛苦，你都俾翻人哋啦，係咪先？即係佢同個妹講話，你日後數你入去揾房嗰個肥仔攞。 哇！ 嗰個肥仔你 冇錯啦，即係我系喎，即系个妹仲咁同我讲，我心谂咁个妹冇理由屈你啊！我真系识咗你呢个朋友都真系几幸运啊！咁所以你问我就即系我哋会觉得系呢啲嘢咯。 走嚟走去都系嗰一百几十啫， 系咯。 喂，唔系，我有一个坚嘢 喎。我有个 梗系要啦，呢啲开心 share。咁话说咧，咁有一次就我朋友嘅。 系啦，有我啲朋友就是你啊嘛， 咁多朋友 嘅，系啊，我身邊都幾多朋友啊。咁話説咧，我朋友就去咗即系出去飲嘢啦，去咗玩咁樣。咁兩個男仔出咗去玩， 唔係我哋啊。 我想澄清，並唔係佢哋兩個嚟嘅，係啦，係我另外自己朋友嚟嘅。咁我出咗去玩，咁跟住咁其中一個。就即係唔係我朋友，我朋友嘅朋友就一路飲啦，飲醉咗酒，係啊，咁跟住咧就咁同場咧，其實佢哋張台咧就兩男兩女就係啦，跟其中一個男仔咧就飲醉咗酒，咁就帶咗佢嘅女伴離開咗啦，咁跟住就剩翻我朋友同埋佢個女伴啦，咁跟住咧就。陰公豬豬啦！我個朋友無奈地就要俾錢咯，就要找埋另外嗰、個 take away 嗰、那個嗰條數 啊，係、 即係外賣錢都要幫 佢。係、 我諗觀眾可能有啲未必明係咪？即係其實係一啲即係我哋要野遊嘅場所啦。我哋即係 take away 嗰份錢都要俾埋。 係啊， 好巧呢件事。 呢、這個又 即係唔係呢啲我可以簡單啲講咯。又食又拎， 系 啦、 你出去玩，我找數噶， 系啦，即系我會覺得成件事係核突嘅，跟住之後我朋友仲要同我講係收唔翻嘅。 哦，咁呢啲 係啊，都 可以仲係朋友嚟， 就呢啲唔叫朋友。 我冇深究啦，其實佢哋做唔做到朋友，我唔知 道。唔好玩啦， 我唔知道已經。 好一般我哋頭先即係走數呢行嘅，我哋男仔可能會咁覺得啦。咁如果你話即係聖誕出去蒲，咁有啲咩撲街嘢？咁女仔嚟講，即係或者你哋女仔覺得嗱、即係我哋或者咁講啦，撲街咁嚟計，即係應該話 有邊幾類 㗎？係會比較討厭嘅，有邊幾類街啫？ 有邊幾類？唔該，Type One。 不外乎都係九公同埋九公嘅 啫。即係沒有嘟嘟。就 沒有近 PK， 只有唔係沒有最 PK， 只有 PK 只有近嘅。 咁我哋點樣可以分類嗰啲狗公啊？ 或者咁講啦，或者女仔睇一下，譬如你會認為啲狗公有啲咩做啲咩行為會令到你覺得係比較討厭啲嘅？ 即係咩唔中意啊？討厭啊？黑我憎啊！ 即係 黑我憎。哇！呢、這個真係我好黑我憎。 扮偶遇，同我扮偶遇，扮有缘分。好似陽光檸檬茶咁，誒、哎，牌子講得 咁，講得 嘅，好似陽光檸檬茶嗰啲，誒、欸，係乜咁啊？哇，真係好好憎，超級憎，就係咩咧？譬如我出去玩，咁跟住咧有一次個男仔咧就成日喺我玩嗰個地方咧就諗住撞我，因為其實佢打電話俾我係唔聽噶，係因為我唔 OK 啊嘛，呢個男仔咪唔聽咯。咁跟住，但係佢知道我去邊個地方玩開嘅，咁就成日上去嗰個地方啦。咁跟住之後有一次啦，真係俾佢見到我啦。跟住咁咁冇辦法啦，撞口撞面扮唔識咩，冇可能係咪先？你冇得扮透明係咪先？咁 OK，just to say hi。咁 OK 啦，咁寒暄完一輪啦，咁我就 都唔係好 PK 啫，係咯， 冇嘢。 其實呢、這個 老土啫， 前頭盤嚟㗎咋， 跟住係情深㗎。 痴心情在劍就係呢啲啦。 Sorry，you not 咩咩埋 cup of tea 咯。咁但係跟住 and then OK， 我走啦咁樣，咁我就冇理佢啦。咁跟住咁我去翻我自己台 friend 度玩啦。咁但係咧，佢就四圍同，因為嗰個場啲人我都比較熟嘅，咁佢就四圍同。啲人講到係吹到係直同我係佢女朋友， 阿嫂咁樣。 太啊！ 即全世界都知道你阿嫂，但係你唔知啦。 即只有你不知道咁樣咯。 好浪漫啊！ 好浪漫啊！點分手？阿歌神啲歌嚟唱。 哇！救命啊！我覺得做乜嘢啊？佢仲要租埋俾人睇我同佢即啲合照。哇！哇！唔好唔好。 sorry， 我即刻 俾佢整人 一收埋， 閃卡，冇可能，哇唔好玩啦、啊，哇真係好驚啊！跟住我覺得好討厭啊，做咩啫？野生動物，我唔係野生動物嚟噶，大家唔好誤會，唔需要去捕獲我噶。我真係好討厭咯。 呢個都係。少少撲街啦，都唔係特別， 都未算， 未算最極致。 佢一般根本就係一個情深王子嚟嘅， 痴心 冇嘢啦。 咁嗱，咁如果頭先好似我班男嘉賓咁講，我哋點樣去分即係幾類撲街咧？ 有邊？ 我哋咧好温先啦，好温嗱。通常啊，即係我作為一個都比較蒲嘅資歷比較深嘅人啦嚇，都十 好後啊， 我十六歲就出嚟飲酒啦， 好後 哇，好前科。笑到好鬼啲， 咁於是就即係都睇到好多嘢嘅，即係譬如我哋去飲酒，去買醉啊食，咁去蒲咧，咁主要其實會分即係幾種形式嘅目的性啦，飲酒，咁主要可能有啲就會係即係啲叔叔啊嗰啲，即係啲 uncle 嗰啲咧，即係去飲下酒啊，唱下歌啊咁，即係懶飲啦，或者唔想翻屋企懶飲啦，以前僆仔嗰陣時候我都係嘅。咁仲有難唱啦，係嘛？或者難掟標啦， 難唱即係咩啊？咪霸 嗱係啦，咁呢度我又要澄清啦，即係我係經常性俾人誤會係咪霸嚟嘅。但係其實真係為咪霸講翻句公道説話先。嗱，即係因為我哋經過咁多年何經驗咧，就清楚。你去一間場嗰度咧，去夜晚去消遣嘅時候咧，好多時候你會發覺好得意嘅，因為人哋係唔會即係。如果我哋譬如夜晚收工落去 Happy Hour 落去咁樣七八點開波，即係如果你一個場你觀察你就知道，如果你唔開始去點歌唱咧，去到十二點夜晚都唔會有人點歌唱嘅。但係如果我哋即係我哋呢啲不嬲守規矩、守國際規矩嘅咪霸咧， 呢啲有國際規矩。 係啦， 有公例嘅。 公例咪就係每一張台就點兩首歌咯，即係每次兩首咁樣。咁但係通常咧。我哋一即係唔唱遊子可，我哋一唱咗咧，咁側邊飲到最醺醺嗰扎咧，就會衝住群起而出，然之後散點 群情洶湧。 咁就你發覺五版都係有歌喺度噶啦。於是咁我咪唯有輪到我變咗做咪霸，因為我就我貫徹我咪霸嘅角色，我咪插歌咯，係咪？咁因為你成話都係你，咁我咪每次插兩首，我見你唱咗兩首，我咪插兩首上去咁樣咯。咁但係大家就唔係，佢哋就會係。佢見到你插，佢又插喎，插一插手十手上去咁樣，咁於是你發覺，咦？呢個係一個沒完沒了嘅遊戲。 惡性競爭， 沒完沒了遊戲嚟。咁但係，即係我係咁覺得。而我係講一個公道説話就咩咧？就係、是、話，如果你覺得我哋係咪霸嘅，咁其實你哋由 regular 啲出嚟點咪得咯？點解要即係因為你哋唔點，我每次點兩手停一停，入去飲兩杯，嘻哈，猜兩板。 嚇呢啲冇點， 即係叫翻嗰啲人守翻個國際公禮啊！ 跟住我唔係排位飲兩杯，發覺咦都係冇人點歌，中後唱埋曬啲嗰啲嘣七七，即係阿韓風嗰啲咧，依家好興嗰啲。咁啊咁算啦，咁再點啦，咁啊點兩首？咁於是連續十次都咁做嘅時候，我咪唱咗20首歌咯。嗱咁你就話 我即係兩首又兩首， 係啊， 廿首嚟緊嗰啲嚟。 咁又話我開演唱會啦，又話啊你係抵啦，係咪我啲 fans 啊？即係話我現實唔飲酒啊，通常都係咁樣。咁但係其實。是不是真的即有苦自己知道我覺得、所以就第二頭先呢個 level one 嘅即係都係嗰啲叔叔啦，係 啊，齋飲齋唱。 冇錯，咁你話如果 level two 嘅話咧，咁我哋就會係一啲叫做即係好似我啲師兄咁講啦，即係叫做出去蒲嘅時間，即係又無論係礙於先天嘅條件又好啊，定係點都好啦，即係食啊食唔好到啦，出去揾女咁啊，焗住就即係好啦，咁啊睇下都好啦，咁樣去蒲嘅時間。 咁 即係 咁悲哀， 好悲哀啊！我係咯， 即只可以遠觀，係冇得涉換嘅，好好陰公豬，我覺得成 未涉換都冇機會。 我覺得成件事好慘， 拍拉頭式的戀愛， 搭馬好浪漫。 咁即係我就覺得係有啲悲嘅，但係其實大家都係咁後生，唔使咁快咁悲啊，係咪先？真係咁，所以就即係頭先所謂嘅。即係 PK， 我哋分 level one、level two、level three， 咁第三種就唔使我哋解釋噶啦，因為好簡單，你見到佢你知佢係舊公噶啦，你知 嗰種氣場，嗰種仙氣唔係嗰種 咩先天性嚟嘅， 先天性， 即係佢，即係你的樣子如何，你的日子入邊如何嘛，咁你媽媽生你生成點，咁你咪咁咯， 哇， 咁好似我哋咁樣，即係好明顯知道係咯，嚇，咁所以 明㗎啦，在心中 嘅，我哋都係病埋唱歌飲埋酒嗰啲嚟啫，係咯。咁所以就但係就大家小心啲啦，即係如果喺聖誕佳節，大家去玩去蒲嘅時間，咁就分清楚。咁去到第三類嘅時候，咁佢人哋都靠個樣或者有健美嘅身材揾食嘅時間，咁你就自己要自己小心啲啦，即係各大觀眾。 咁但係你有冇遇過啲第三類咧？第三類， 哇！ 我哋變咗做 UFO 節目， 係啦，喂，講外星喎。 有幾 PK 咧？ 嗰個我諗算係我人生 暫時 係啦，我諗都應該上咗榜啊，有排名噶啦呢個 三甲。 絕對係咁我講其中一件事件啦，咁就話說有一次咁就又係去飲嘢嘅，咁就咁我同呢個男仔一齊飲嘢啦，跟住飲下就。咁人有三個去廁所，我跟住轉個頭咧，個男仔飲到咁上下，身邊多咗一個女仔咯。 咁好 出奇咩？ 唔出奇嘅，其實都冇乜嘢嘅，都唔緊要嘅。咁跟住之後尾咁啊，一齊玩啦。咁跟住玩到咁，咁其實佢約我出嚟噶嘛，呢個男仔，咁我梗係 expect 佢，即係我哋會一齊走噶啦。 錯。OK， 繼續。 你狗樣噶， 是咁啊。 咁跟住咁，我梗係 expect 大家一齊會走噶啦。 諗住小叔子閉安。 咁但係奈何佢係玩玩下，突然失咗蹤咯。是但是仲要同埋佢隔離嗰個女仔失蹤咯。 咁佢有冇再出現翻咧？ 冇。佢亦都喺我人生 有消失咗。呢個其實係 都已經失咗蹤， 係神秘事件嚟嘅。 好靈，好靈異。 第三類接觸。咁呢個人從此就消失喺世間度啦。 消失咗啦，已經。 咁其實都 跟住賴低咗我一個咯。 你揾咗阿雪。 埋低仲我一個喺度咯，跟住我喺度咁樣咯。 有其他噶嘛？可以揾其他嘅，冇理佢。 算啦，一棵草啫，仲有好大個花園嘅。Well， 好啦，咁其實我哋今日即係錄呢個節目嘅主要原因都係希望即係。 寬度性啊，唔係已經寬度 性到咗啦，已經再到。 咁我哋聖誕我哋就做一個賽後檢討啦。咁其實。今集嗰個主題咧，我哋係會俾大家知道，其實係我哋係選傑出嘅聖誕 PK 嘅。OK， 咁有啲咩 都未夠 PK， 有再 PK 啲嘅可以話俾我哋知啊。 冇錯， 即係邊個咩留言喺度嗰啲， 喺呢個嗰啲 OK 啊，唔該。 咁都係廢話嚟，唔係 anyway。咁其實嗱，我哋而家即係呢個節目啦，咁就喺未即係喺未來 regular 都會出嚟㗎啦，會見大家。咁但係2015年來一定唔會見嘅， 盡可能見啦。 冇錯， 冇啦。 誒，但係今集見咗咯 ，hi。 咪見到嘅就 hello， just to say hi。 係咯，咁再嚟啦，我哋會問三個問題先啦。我哋都好似冇你呢位。 Sorry， 我會問一問你嘅，嘉敏， 係 你會唔會介紹下你自己係邊個呢？ 係我講咗成集都未介紹自己。你哋好啊，我叫 Winnie， 係你哋今集嘅女導遊。 好啊，第二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咧， 觀眾們會唔會再見到你出現喺度咧？ 會唔會再見啊？睇緣分啦，我好信緣分嘅，有緣嘅野生暴王啦， 都係。你唔係話好？ 係咯，頭先話好唔中意。 咩？隔住你寫手音添，隔住個 mon 野生暴王係 OK 嘅。 好變。 係啊，我多好多面嘅。 原來你係非洲草原野生動物嚟。 兜口兜面就系啦，因为受唔住惊吓，真系会吓到我心会嚟一嚟。 坐开咁。好啦，咁第三个问题啦，咁就我哋即系秉承翻我哋以往嘅传统啦。 嗯， 我哋有 乜有咩？乜你哋好传统？ 秉承翻以往出现过嘅传统就系咯，即系我呢三个问题每集最尾都会问噶啦。咁第三个问题就系、是。你可以選擇答同唔答嘅，或者可以答話俾我哋聽都得嘅。咁你有冇男朋友咧？ 哇！問呢啲嘅你哋， 盡量希望大蛋糕地幫人。 咁樣啊？我想你問邊個地方？ 我唔得答完。 明白。 邊個地方？ 咁我哋點啊？2016再見啦，係嘛？ 係咯，2016再見啦。 2016啊，再見啦，喂！ 春天見，拜拜。